我这个月真扛不住了的话，可以找兄弟借一下。 对，因为你不会占你太大的资金， 几千块钱， 也就是这样。分你要10万块钱车，一个月基本上也就不到2000块钱吧，2000左右、一个月还。 那目前现在咱们整个的这个毛豆新车的现在门店情况怎么样？ 基本上现在咱们毛豆新车在一线、二线城市都会有服务店，包括交车场地。那其实现在公司正在辐射3、4、5线城市。那大概全国大概已经有15家左右的一个蜂巢店。包括咱们最近新开的几家门店，然后咱们附近的客户如果有需要可以去当地去具体的了解一下。 都 能，我这只说一大概。 看看 山西包括运城、 平遥， 然后还有这个亳州，然后还有重庆的万州。万州区这几家门店都没问题。线下门店。 我觉得这部分听众朋友，你们可以去率先体验一下。 对对对， 起码可以感受一下 ，而且看看我说的是不是透明。你去店里随便找一个销售，你看看到底有没有其他的费用。你比如说你到那儿，比如说这车你给我磨2000，你看看他是怎么回答的，你可以试一下。 行啊，我们节目当中也期待大家伙的反馈，就是怎么讲，这个叫你们把你们的实际的结果反馈给我，如果真要是不好的话我再找你们。 没问题，你可以找我算账。 好嘞， 我说话肯定算数， 有这句话就行，这叫诚信做买卖， 必须的。 不过说到底啊，你们压钱应该压的挺多吧。 对啊，因为车跟其他的行业都不太一样，你比如像京东，他们空调啊什么这些东西，他其实是厂家免费提供给他，卖一台结一台钱，他只是占这么一个地方， 就等于说压个账期。 对，只有汽车是不行的，你必须得给全款给主机厂的钱。然后 这个我知道，我提100台车走，你这100台车钱不到不行。 对，就是这样，10万100台，那是多少钱？ 所以说等于说到底啊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金融服务，先帮大家伙把车买到。 对， 然后那么你多承担出来的这部分利息呢，就是我们承担的风险和我们提供服务的这些钱。 对，因为我们公司的愿景和价值观，其实就是让每个家庭拥有更好的车。这是我们浩勇总一直秉承的公司理念。那同样，我们公司也一直在致力于客户体验这一方面。对，主持人最后我再说一下。因为如果比如说这个，因为咱们最长不是4年期嘛，并不是说一贷就贷4年，一样是灵活的方式。你1年之后，如果说你手头资金富裕了，可以直接把这车买断，然后公司提供所有的材料来进行过户，过户到你个人名下。都是可以的，不是说必须4年以后才能过户。 在合同当中我们都可以， 都会 有 体现，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担心，说随时过户什么的都没问题，可以。 那还挺好的， 就是为了让你的资金更灵活的使用。 好，毛豆新车大家来了解一下。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说说毛豆新车这种购车方式，其实在整个的互联网时代，有更多的互联网企业包括新的产品值得我们大家关注，看看吧，无妨，万一您正好就是毛豆新车的这个重点用户呢，是不是？ 对，大家可以去了解，因为毕竟车这个东西嘛，咱们前期的资金越小越好，而且你省出来这部分钱，你做个定投，做个理财，你可能会得到更大的收益。因为本身现在钱可以用的方面有很多很多， 没错， 对吧？大家做生意呢，都希望用最少的成本得到最大的回报嘛。这就是这样。 好，今天咱们节目就跟大家聊这么多。如果你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询问，微信搜索“快车道”，找到“快车道 Family” 即可。那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， 拜拜。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小吃。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，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，在10000英尺的天边，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，在讨价还价的商店，很喧闹的3、4点，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？电话再甜美，传真再安慰，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。